对比出问题的莫凡开始思考打小本与打大团体本时有什么不同了。自己的操作，自己的手法全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不同。别人呢？别人自己哪会知道啊？莫凡有点烦躁。精心训练室的格局从网吧到出租屋并没有改变，三台电脑一排，四个边围成一个正方形。 其他人左右探探头，都有伙伴的屏幕可看，只有莫凡是独处一边，想观摩别人的打法，都非得站起来走动一下不可。莫凡不由得有点怀念苏慕城了。苏慕城在的时候，是和他坐同一边的。心烦意乱的莫凡犹豫着要不要起身去看看其他人，耳边犹自充斥着叶凡指挥的声音。 他现在从游戏外，而不是游戏里听到了，不过这些声音他基本是自动忽略的，叶修的指挥中也几乎没有点到过他。此时听着这家伙的声音烦闷再加几分，正继续被这声音不断的骚扰着，莫凡突然心念一动，他猛然想起，这聒噪的声音似乎在他们打五人小本的时候就很少出现呢。 细细回忆了一下，莫凡立刻就可以肯定了，五人小本的时候，除了因为是开荒，所以有时候喊一喊走、停、恢复一类，战斗安排方面完全没有现在这样近乎喋喋不休的啰嗦。自己是被这讨厌的声音干扰，所以在小本输出不错，团本输出不佳吗？这是莫凡下意识的一个念头。 但是很快就知道这是不对的。小本、团本的输出数据就摆在他眼前，造成他名次下滑的不是他到了团本就打得不够好，而是其他人从小本到团本似乎没有受到更高难度的限制，依然能打出实力。难道就是因为这家伙的指挥？莫凡有点发呆。 如果真是这原因的话，他不得不承认是非常合乎逻辑的。因为在团本中，所有人都特别服从叶修的指挥，他甚至有时候会点名一些人使用一些技能之类。只有他的毁人不倦，全凭他自己做主，想怎么打就怎么打。对此，他一度觉得挺得意。 觉得自己就是如此的桀骜不驯，十分潇洒。现在看来，他所得意的东西正是他输出尴尬的罪魁祸首吗？莫凡不想相信这一点，这时他也顾不了太多了，站起身就跑到一人的身后看了起来，一边看一边将自己的角色带入其中。 如果是自己操作着毁人不倦，在这样的战斗中会做出怎样的取舍呢？大相径庭。莫凡看的是唐柔的韩颜柔，和他的毁人不倦一样偏近战的角色。一言不发的他，看到唐柔的几次决断，甚至差点脱口而出：“怎么能这样？应该怎样怎样？”诸如此类的话。 但是几次下来，莫凡已经发现，在他眼中，唐柔那些可笑的决断，无一不在输出数据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而且莫凡也找到了原因，是合作。就拿刚刚结束的这一小波小爆发来说，正是配合着包子入侵那边的一个锁喉，从 BOSS 被包子入侵的锁喉拿住开始，韩颜柔这边立刻就是一波高伤技能丢了出去，不多不少，刚刚好把这个锁喉持续的时间全部占用。不止韩颜柔，其他凡是拥有物理伤害的角色，似乎都早已准备好的技能似的，在这短短的几秒里，来了一波痛快淋漓的爆发。 锁喉状态下，目标物理防御下降 50%， 那就意味着所有物理攻击的伤害都将提高 50%。 50%啊，多么可观的一个数据！ 在这几秒里，韩嫣柔那输出数据的跳动让莫凡看的都是心旷神怡。明白了。莫凡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他觉得他已经搞明白了原委了。原来其他人可以在团队本里也保持优秀的输出，就是因为他们会这样相互配合，而且配合得特别仔细。像锁喉这种技能，莫凡当然也是认得的。他当然也清楚，这个时候冲上去打一下可以多些伤害，他也会抓住这个时机来这么一击。但是其他人呢，他们像是就等着锁喉似的，留好技能 CD，锁喉一出，何止一击？自己也应该多注意的。觉得找到问题的莫凡心情自然好了起来，他巴不得现在就能飞入队中，以全清的姿态让这些家伙看看自己的厉害。不就是注意这些时机的捕捉吗？抓机会，也是自己的拿手好戏呀。拾荒出身的莫凡对这方面还是颇有自信的，只不过眼下副本显然一时间是无法让他加入的。莫凡自己寻了个地儿打着怪，心中念念不忘的却是这种把握各种机会的惊喜战斗方式。叶修他们这边虽然少了一人，战斗进得依然顺利，不过少一人就是少一人，哪怕是滑水党也总归是贡献了一点输出的，打得更慢了一些也是不争的事实。四号顺利推倒，碾压小怪一路过去，终于也到了地下市场的最终 BOSS。 打法一切照旧，终于同样花费了3个多小时后，地下市场终于被打穿。此时已经快早上8点，天早已经大亮，不过一堆人个个精神抖擞，连陈果这种根本不习惯熬夜的人也丝毫不见困倦。又到了领首杀记录奖励的时刻了，几人期待着，倒是莫凡此时早已经让他的毁人不倦跑去剩下的最后一个食人本了，他要在这本里为自己争一口气。看到那堆人在那里叽叽喳喳地讨论着开出什么最好，莫凡觉得好没意思。 啊啊呀！ 陈国这频繁的大惊小怪让莫凡白眼翻了一次又一次。单个的 BOSS 首杀奖励给装备的话还是比较体现该 BOSS 特别的，于是一号 BOSS 给包子入侵领到了一件75级的橙色饰品，二号三号两个 BOSS 却是连续奖励了材料，共计6件，数目上来说和印山贼寨一个比例。四号五号的奖励都是橙装，其中四号奖励的是明显的盗贼装备，对星星没有直接增强。五号 BOSS 奖励的装备论职业的话对元素法师帮助最大，不过拿给其他智力法术型角色的话对比现阶段也有增强，这种多职业通用型的装备在荣耀中也不少见。最后就是整个副本的通关奖励了。 武器武器武器！ 陈国不住地祈祷着，之前5个 BOSS 的首杀奖励半个武器的影子都没有，叶修却比陈国要从容多了。地下市场首杀奖励领取，赤焰男爵。一件橙装的名字闪入大家眼中，看不出是什么玩意儿，但跟着就听到陈果又是一声惊喜的呼叫，众人顿时明白这必然是武器一件。赤焰男爵75级橙字手炮，重量3.9千克，耐久39，攻速1，物理攻击895，法术攻击651，力量加58，物理暴击率加10，火属性伤害加10%，火属性伤害暴击率加15，火属性暴击伤害加20%，命中目标时有4%的几率产生火焰爆炸。 基本属性是毋庸置疑的70级成装水准，而接下来那一系列耀眼的火属性加强充分体现了这是团本手上的奖励。这赤焰男爵和罗辑的魅光拿到的虎之印有一点相像，它就是足以改变一个角色技能术的武器。如此赤裸裸的一排火属性强化，拿着武器的枪手如果不重点提升带有火属性伤害的技能，那选这武器就成了一种错误了。陈国自己就是枪炮师，所以这武器的价值他领会得挺深刻，不过他可没有一点要将这武器据为己有的意思。他高兴，更因为战队里现在恰恰就有一个枪炮师的高手，副本里的输出打得比唐柔还要漂亮的武臣。虽然受年龄和天赋所限，武臣的水平恐怕不会再有什么突破性的进步，但是对于眼下的星星战队来说，那也是不可多得的一名悍将。加强他角色的实力，那给星星战队的挑战赛之旅也是多了一份保障。无可争议，赤焰男爵被交给了武臣的小枪，再然后的另一件成装虽非武器，却是一件鬼剑士特别合用的布甲上衣，不需要有什么遗憾。除这两件成装，再就是一些材料，暂时收起不提。 还有一个食人团，一鼓作气吧。 向来反对通宵游戏的陈果现在丝毫不说这事儿，连早饭都没提，就鼓励着大家继续把75级开放的三个食人本中的最后一个刷掉。 行吗？ 众人也都没有意见，这首杀奖励一次又一次的，众人拿的也颇爽。 那就走吧。 叶修说着，几人角色一起去龟舍城的传送阵离开，前往75级阶段的最后一个食人副本碎空森林的灵绝阵地。莫凡的毁人不倦早在这边恭候着呢，此时真怕这帮家伙直接把他忘掉。还好一行人过来以后，叶修就招呼了他一声，莫凡还从来没有如此迫切地和人组过队。毁人不倦一路跑到叶修通知的地方，回归了团队。 输出加油，滑水自重啊！ 叶修再次宣读了他们的副本口号。 哼， 莫凡破开荒地回应了一下，让大家都特别稀奇，纷纷又探头看这家伙现在是什么表情。十人随便进本，适应小怪，然后推进。结果就在8:11的时候，世界频道突然公告，恭喜工会霸气雄图首杀灵绝阵地怨灵元真。 啊，怎么会？ 陈果惊讶，竟然有人抢在他们前面把食人团本的首杀给拿下了，这让陈果非常不习惯。叶修随即点进了首杀记录，一看完成队伍的名单，明白了，无奈叹息， 哎，职业选手们起床了。